好，欢迎来到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十月二号星期六，大家收到2000蚊未？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我收咗啦 ，iPad Mini 都仲要去到封日先有货啊 ！Apple Store 爆晒棚啊！ 系啊 ，iPad Mini 阵间都要睇一睇啊！ 系啦， 咁但系我哋死者为大啦，都系 讲开富民先啦。咁今个礼拜最大翻富民就系高二高十三，即系台湾叫富六十三嘅作者齐藤隆夫过世，就84岁啦。一套本来只系谂住画十回嘅杀手漫画，结果画咗30几年，唔知啊40几50年画咗，长到我都唔记得咗啦。 应该系53年咯，而根据资料就我唔肯定下佢入边有咩写啊，因为其实我冇睇咁多啊，即系 喂，冇即系其实我除非你除非日本人即系唔系嘅话，冇可能睇得晒嘅，就日本人都睇唔晒咁多。 佢都唔系货嚟睇晒，佢单位剧嚟嘅啫嘛，反正 系啊。而呢套漫画咧，根据出版社就话已经讲咗噶啦，编辑部同埋齐藤隆夫嘅助理就谂住会继续画落去，即系类似求诊二人画小新咁样。 即系小新模式啦， 系啦，84岁都差唔多啦，而家只 cancer 又系， 佢就系呢个胰脏癌过身嘅，即系其实佢已经系佢死期近，佢都知嘅。咁重点系近年咧，除咗出死嘅之外咧，好少见漫画家喺现役过身噶啦，已经系通常都系退咗休之后先啦。但系佢就系、是、虽然佢呢个年龄，但系佢理论上算系 生涯现役， 系啊，我觉得系大师嘅特征嚟嘅，其中一个。通常咁样连载到死为止，而且系寿终嗰只，虽然佢系病末啦，但系都叫寿终啦。通常都系大师嘅先系咁样 以前嗰代其实好多嘅，即系我绝对相信咧，高桥留美最后都系会一路咁，都系咁样走法嘅佢。我信我佢系嗰个，即佢系全身散发住呢种气质嗰种人嚟噶。 咁啊， 就啦，咁讲下啲成日算系八卦新闻，即系有我形容做咩？鬼灭效应，总之就系你同鬼灭有关，你都唔科，你都冇运行噶啦呢轮。 我呢个更加理解唔到，做乜又要拖鬼灭嚟讲，就系、是、配角嚟嘅啫。下嘢配个咁 Q 多主角，你做乜系要攞个配角嚟讲嘅？ 喺鬼灭配个配角都红过你其他国兵配主角， 屌你、啊、 就咁简单啫嘛。嗱，东京 Sport 就爆料就话下嘢讲就结咗婚10年啦，同埋已经有两个仔，而一个啱啱今年先出世嘅啫。佢前去下嘢附近屋企附近就揾佢，就影到相，咁咪就即系日本。好兴嘅八卦杂志影到你相啦，就走去问你求证，咁你就睇下你回应嘅啫。咁下嘢回应咗，系我结咗婚噶啦。咁亦都喺佢自己嘅 blog 度讲咗，结咗婚好耐啦，已经。有趣嘅就系呢单嘢咧，下嘢嘅死党袁田同咧就话我帮佢讲大话讲咗10年啦，呢件事。咁以佢两个交情，佢冇理由唔知下嘢结婚嘅。不过呢单嘢几过瘾啦。咁呢单嘢咧唔系重点嚟嘅，我觉得。咁下嘢唔结婚我先奇怪啦，佢又唔系偶像声优。 唔系睇你点睇啊？因为咧，相对啲宅咧，即系啲宅咧，如果系唔系偶像派咧，都相对冇咁多。但系咧，啲男性声优会配 BL 嘅声优咧，系会有宅梦女咧，系一听到佢结婚咧，就好大反应噶。 咁佢未去到啊？樱井孝宏，即系相传啦，传咗好耐，其实我觉得都唔知，应该系真嘅，就系樱井结咗婚嘅，樱井孝宏。但系咁我冇所谓嘅，真去到佢呢个 level， 同埋樱井其实都半退休啊，同 BL 界。佢依轮接收接少咗好多噶啦，而家即系相对依个领域啊，佢又唔系话好似古川啊嗰批咁样，而家搵食搵得最开心嘅批，咁上咗岸冇所谓啦。 通常都系嘅，佢哋嗰扎咧真系咧，佢结唔结婚真系差好捻远嘅，即系俾人知道佢结咗婚咧，系好对佢嘅仕途啊，好有好大影响嘅。所以 唔系即系好简单，就系啲女声优咁样，点解一都唔拍拖啫？就跟住一爆出嚟之后影响啫嘛，又崩碟啊，又乜又问咁样啫嘛。即系最简单，本个礼拜最大八卦消息唔系呢单嘢啊嘛，系史上最强嘅标题党，阿拉斯樱井翔同商业雅纪结婚，住系共同同一时间发表啊，唔系佢结婚啊。呢单嘢最爆笑就系咧 ，Tokyo 嘅葛芬太一话：，哇，我要腰都食翻啊！ 即系我嗰时应该系俾你误导嚟啊，你我真系都系 唔系全世界，因为好搞笑就系。佢连事务所登唔到你咧，事务所就系送朱古力，系佢两个以两个名义一齐送朱古力俾各大传媒，话佢两个结婚，咁你两个同一时间宣布结婚，梗系会即刻误导噶啦，跟住搞到咧嗰个 Twitter 里面咧同性结婚嘅嗰个热门字突然间上咗榜，笑碌咗喺度嘅。 因为日本咧，其实嗱，虽然佢系一个好保守嘅社会啊，但系其实佢已经承认咗同性伴侣结合，即系佢唔叫结婚咧，佢唔可以叫佢婚嘅，但系佢系都承认咗同性伴侣嘅，喺亚洲入边算系比较开放的。 噶啦，已经系。 所以本周最大单嘅花生系笑，大家笑咗。我即系我睇单，即系查我讲就系，我睇单新闻话吓佢咁准，跟住睇，哇标题党咁，你都好嘢啦。好，你得够劲。嗱好啦，嗱咁讲完两句结婚啦吓，嗱一齐宣布结婚咋？佢两个系同一般女性结婚啊。咁咧花嗰下树咧，依、這个需要轮到男主角啦。鬼滅嘅，咁咧佢結咗婚就好多，你都知噶啦。咁佢嗰對孖女定孖仔唔記得咗啦，就都一段日子啦。咁佢太太咧就淨係知道佢太太俾佢年紀大咗五年，就冇講其他嘢嘅。咁咧又俾八卦特別掘到資料，就話佢太太咧就以前一個偶像組合嘅即係女團成員嚟嘅。咁就幾年前就算係有啲名啦。有雖然我都唔識咩嗰啲咁嘅偶像團嘅，應該就冇紅嘅。咁總之就結咗婚，咁咧就退出咗藝人界，就相夫教子，專心。 好似叫京本有家， 系啦，我哋都唔识噶啦，都系 听都未听过啊，唔紧要啦吓。 2017年隐退咗噶啦，喺个叫做中野风女 sisters 嘅 member 嚟嘅。咁其实你如果喺 Google 打咧，系揾到呢个名嘅，即系叫做有啲莫有名气噶啦，未至于去到连 Google 老师揾唔到嗰种微博， 未去到地下偶像嘅程度咯， 一般咯。 即系你话我面到，我只能咁样讲，我真系听都未听过，唔好意思。 咁唔出奇啊。 不过咁好唔出奇啊，我又唔系留意嗰方面嘅人啊嘛。 就讲真啫，就算你同我讲 AKB 同埋板系啊，有好多女名我哋都唔记得，我听未听过噶啦。 不过调翻转，你问我花哥老婆系边个，我成日都觉得系佢只猫咯。 佢只猫俾佢，佢只猫俾佢仲有，我唔系，我成日都以为咧系小野贤章嘅光头也嘅。 你打开佢个 Twitter， 全部都系佢只猫嚟啊！ 一打开 YouTube 嘅 channel 咧，又系江口拓也，又系小野贤章。我成日小野贤章，我谂你见花江夏雪都会见阿花泽香菜噶啦。不过呢个就冇办法啦。连花江夏雪其实好小心噶，花江其实系都走唔甩。咁鬼灭即系叫做鬼灭喺度仲烧落去啦。咁差本谂住摆后置嘅，咁讲开鬼灭就唔争在啦。鬼灭无限列车就电视首播。咁由于佢系破晒全日本嘅纪录啦，咁大家期待嘅收视会破五成咧，因为当年千与千寻首上咧系接近五成嘅46-49嘅，咁今次就21% 收视率，系好多人系颇为跌眼镜嘅，因为呢个收视率咧唔单止冇话同当年嘅千与千寻相提并论，甚至佢仲差过半泽直树头嗰三话嘅收视率，因为佢赢咗头嗰三集嘅半泽直树二。 嗱，但系先讲啊 ，20% 收视率喺日本系好捻恐怖嘅数嚟噶， 系好捻恐怖。一般嚟讲，你 TBS 嘅一线剧嘅话，大约系15%，超过20%已经好劲噶啦。尤其是而家嘅年头，好多人都系唔睇直播，睇即系你睇阿 Mamba 其他嗰啲网嗰啲TVTV 啦咁样去睇，咁好多人唔睇直播嘅话，呢个收视率其实算好高嘅，但系。你高，但系以一套400亿票资啦票房嘅电影嚟讲，你上电视，你已有21%，就最高点都系22%咧。我自己睇 Twitter 咧，唔知系恶咗言嘅，系估唔到咁低嘅。咁但系 佢最话题嘅部分唔系在于佢收视，而系在于呢个无限广告片。因为动画电影其实唔算长噶嘛，相对一般电影嚟讲，得九分钟左右啫嘛。咁问题就系佢播咗45分钟嘅广告，有人同佢码咗时间，我唔记得咗个时间，大概40-零分钟。我谂紧，哇！你个半钟头入边要插45分钟嘅广告，好明显就系电视台谂住码重佢。因为如果你一般节目嘅话，通常就系10分钟，3-5分钟广告噶嘛。电影任你剪噶嘛，而且电影都可以做嗰阵时系唔会考虑你广告位呢样嘢噶嘛，即系唔似你节目，你节目你会谂住我哋几多分钟会广告，所以边度要有个 back 之类噶嘛，咁但系佢冇噶嘛，咁结果就系喺中间减粗斩短嘅状况之下，不断咁样去打断佢，所以我觉得佢收视低系好正常嘅事嚟噶，即系我睇到咁嘅样，我睇5分钟我就会熄捻咗佢啦，大佬。 同埋一样就系400亿票房，有几人系睇咗超过5次或者超过10次啊？ 系仲一扎人系入咗去睇咗好几次，你电影就冇必要啦。 咩？因为400亿票房一定好多人系刷10次、20次咁刷噶，唔系你冇可能有呢个票房噶。 所以变成就系最大嘅消息就系、是、又系想出塔趋势，俾人屌佢个广告多一制咯，咁啊变咗无限广告片啦，所以就 咁正常嘅。好啦，嗱，咁我讲下业界消息啦。咁水树奈奈咧就离开咗佢坐咗20年嘅事务所 Secret Mark 7，就转咗间新嘅事务所叫 Star Chell， 就开一八月先开嘅。咁有啲网民就掘翻资料，就依家事务所基本上就系 King Rescue 啲人做股东嘅，即系关系密切啦。咁就怀疑其实就系河水滚洋鱼都系嗰班人。 至于水树奈奈会离开事务所，自己当自己搞啦。我唔知佢依家事务所系佢自己定系即系私人事务所，定系开间私人事务所会做会经会接其他声优嘅工作。因为呢种情况就系你结咗婚，你想接 job， 但问题就系如果你一般传统事务所嘅话咧，你会就时间就比较困难。即系嚟话事务所帮你接嗰个 job， 但系你嗰日要凑仔，或者嗰日你同老公家人约会，咁你就麻烦啦。但系如果你自己一个独即系独立营经营啊，或者自己私人事务所嘅话，咁嗰日我唔知道行，我咪唔接咯。即系个时间弹性会好好多。呢、这个咧就系之前阿浅野真情离开咗青义嘅讲法，因为浅野真情之前离开咗青义事务所就系佢老豆病重，佢照顾嗰时候就发现到佢想照顾爸爸，就但系就公司要有 job 病俾佢，搞到佢做又系唔做又唔系，所以佢先至独立嘅。咁我觉得水树奈今次情况都系差唔多。就好多人成日以为佢离开咗 Secure Mark 7之后就唔做声优，绝对冇咁嘅事。以水树嗰种性格嚟讲咧，只要你只要阻止佢唔接 job 嘅啫，佢要做咧冇得阻，佢一定想做嘅。 即系所以我睇翻嚟就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青义啊嗰单就系因为即系冇错，你系当红声优，但系嘅事务所好大啊嘛，佢唔会肯走晒你啊。咁但系你水树你话你唔想接，我唔信佢会夹硬接落嚟。 因为其实咧早几年前咧有单经典事例就系、是、阿水树攰到喺演唱会厕所晕低咗，搞到经理人喺演唱会拖三个钟头时间等水树复活。之后事务所阻止水树接新 job 嘅，呢、这个全世界都知噶啦。再惊佢再累多一次就唔得了。 所以我睇法系调翻转，就系佢想接 job， 但系事务所唔多肯同佢接，即系唔多肯接嗰啲啊前身啲嘅 job 啊，即系嗰啲会唔会好重劳动啊，嗰啲麻烦 job 啊，嗰啲嘢全部推捻晒，但系水树自己本人想接。 系咁啊，因为有 我嗰个睇法系调翻转，唔系 有呢个可能啊。 调翻转唔系因为话佢结咗婚啊，想多啲时间，系调翻转，就算佢结咗婚做咗啤埋仔都好，佢都依然系想搏命。我谂紧 佢工作狂嚟噶。 太姐，你都唔谂下，你一把年纪唔可以好似当初咁搏噶啦，大佬真系难听讲句，我唔想喺咁短时间之内喺我哋新闻度暴露消息咯。 最经有一个经典笑话啊嘛，唔系笑话啦，直情恐怖，我形容恐怖就系、是、几年前光美一个活动，晏昼唔知十二点几佢喺中野出席个活动，跟住嗰日四点钟佢即刻飙去奇玉开演唱会，黐下线啲人，哇你黐咗线啊你！ 正常就前边个光美活动应该会推 Q 咗佢算噶啦嘛， 但系照去嘅。所以啲人话佢癫咯，所以佢啲人以为佢唔接升咗个傻啦。我谂全升级一界里面咧，冇人比佢更勤力噶啦。佢甚至去咗一个叫做咩有病嘅地步嘅。 因为阿水树已经系专注喺唱歌，少咗好多好多配音。佢嘅配音其实真系叫做有为止啊！你成日都转嘅个，你仲记唔记得你系声优嚟啊？即系佢已经系变成大部分成日都系唱歌为主噶啦嘛。 因为佢事务所要佢阻止佢接声优啊嘛，因为声优相工作困身啊嘛。 系啊， 所以我觉得佢系会接声，反而我觉得佢唱歌会减少，反而声优工作会多咗。因为嗱，即系相比嚟讲咧，声优喺结咗婚嚟讲咧，声优工作反而会舒服啲嘅，因为你唔需要花好长时间彩排，即系例如一个礼拜你接你当一动画嘅主要角色啦，一个礼拜你可能只需要攞一个上昼或者攞个晏昼咁就搞掂啦。但系你开演唱会，一个全国巡回演唱会，起码你两三个月。又要住海牌，又要跑嚟跑去，系对一个结咗婚同埋有 B B 嘅人嚟讲咧，系好难嘅。所以我今次可能佢转翻去做声优啊，佢会。 因为如果要声优配音，即系当然佢唔系净系喺录音嗰下去做功课嘅，但系剩翻嗰啲啊，即系譬如你睇剧本啊、自己练习啊、揣摩个角色嗰啲嘢，佢可以喺屋企做噶嘛。 嗯。 咁咪一路凑住个 B， 一路揣摩下咯。佢即系相对嚟讲系比较可行啊。 嗯， 我系调翻转觉得可能有翻配音的，要睇啊，因为如果系 King Record 相关嘅话，又可能系歌手多啲啊，真系要呢一刻咧，佢就系两个完全截然不同嘅方向，目前都未搞到好清楚嘅。 要睇下，我谂要等佢迟啲，佢真系开始重新活动咧，先知道，因为佢而家其实都半产假状态，唔系好多活动啫。 因为佢嘅讲法就系、是。配音同歌手都会不变地全力以赴，咁就好难判断啦。如果系不变嘅话，就依然就系声优少歌手多啦。但系如果都系都全力以赴呢种讲法嘅话，就系、是、会变成两边都多。其实即系变成声优多咗啦，以前声优少啊嘛。咁、我唔知佢点，总之我哋要睇下咁啊。 咁啊，咁讲另一单之前都报过过嘅暗夜寿明嘅真无面超人，真无面超人对暗夜寿明展嘅记者会度公布咗，就主角就本身猛就赤松壮亮，咁陆川流为止就滨边美波，从赤松亮我唔知边个啊，但滨边美波冇理由唔知啊嘛，咁而佢都报咗条叫做又唔系吹打啦，总之有条片俾你睇下啦，一条非常之我真系想形容就系、是、不咁似大学啲大学啲同人片咁样嘅，好暗夜寿明 回归初心。 唔系好有爱国战队，但日本嗰年代啲咩奇离嘢， 咪话回归初心咯， 系咯，好沟流啊！即系沟佢哋，我佢刻意回复70年代咧，梅超人嗰种嘅风格嘅，即系如果佢唔系受比较嘅话咧，我绝对以为当年东映拍嗰条版本嚟嘅。 呢度就唔同佢最终出嚟嘅作品嘅，佢呢度我觉得佢真系有少少略略他向嘅， 玩嘢有少少玩嘢嘅， 系啊，即系反正阿啱嘢而家玩得起啊嘛。 咁系冇所谓啦。 其实你好少见咧，一套作品都未出就已经开始搞咗展览嘅，真系。 暗夜玩得起而家嗱，咁讲下啲 游戏消息啦吓，开始 又系俾佢吐槽咗好耐嘅，彭博又爆料，又话有 4K 嘅 Nintendo Switch， 咁咧任天堂我都话冇嘅 Nintendo 冇 4K 任天堂 Switch 咯，你唔好问啦，咩开发设备厂商啊，乜都冇啊，而家净系得个 OLED 版啫，屌！ 你嗱呢次咧，我就认为彭博系乱交噏噶啦，因为 Switch 嘅性能咧，系就算你俾全力电俾佢咧，佢唔可能会俾 4K 去拖垮佢个成个游戏体验嘅。任天堂老母消印咗都唔会咁样去玩法嘅，即系上到 4K 一定会系 Switch 嘅下一代先有可能，有可能就我讲清楚啊。即系如果佢要考虑埋个续航力嗰类嘢嘅话咧，好有可能下一代都唔系常驻 4K 嘅。对 Switch 嚟讲，或者系老任嘅主机嚟讲 ，4K 真系可有可无嘅事嚟啊！ 冇啊，好简单就系而家佢TGS 宣布咗 Mountain Wise 出宣版，咪有 4K 咯，电脑啊嘛，电脑咁乜都得啦，电脑就你张卡嘅啫，呢样嘢睇有几多钱嘅啫。但你 Switch 嘅话，你冇啊，你唔换硬件噶嘛，咁你系摆咗佢咁多噶啦，你冇 4K 冇 4K 噶啦。 我哋之前都讲过，以老任嘅习惯嚟讲，佢出咗个更新版之后，下一个更新版应该系有段时间之后嘅，就唔可能咁短时间之内见到。 起码两年至三年后。 以佢嘅鸠吹话我听有开发机嘅话咧，就肯定系吹鸠大咗啊！你话如果系 Switch 有 4K 版本嘅计划之如此类咧，我仲可以相信下，明唔明啊？ 嗯， 即系。佢系所谓嘅 4K 系指紧驳电嘅状况之下推咗上去，我勉强仲可以相信。咁但系而家你话我听佢已经见到有以老任嘅开发周期系唔可能嘅事嚟啊嘛？ 唔系，应该系佢话有啲所谓嘅 department key 俾厂商，我黐线啊！部机而家有咪 department key 俾厂商就咩啊？部机已经系开发到中一定程度啊，但我觉得肯定唔会。 即系最少喺大致规格要定咗落嚟，兼且 你先有 department key 啫嘛。 系啦，嗰嚿嘢咧，嗰部嘢唔会系最终机嘅，甚至原型机都唔系嘅。嗰部机咧，大概就会系用其他嘢去砌到最终结果相若的，但系部机就特别大部、特别盛嘅。佢未搞掂佢啲设计啊，嗰类嘢。即系嗰部机咧，你去到嗰度咧，已经开发咗一半噶啦。其实， 但 系 而家肯定冇咯。 我唔信，因为我唔相信咯。你话佢哦，喺任天堂台头系有张咁嘅企划，甚至已经过咗个企划，我都仲可以相信下。吹得太大，所以我唔系好相信。不过都冇乜人理呢单嘢嘅，呢单即系太鸠，太鸠啦， 太假。 即系如果你系打开机嘅，甚至睇开老任嘅，都你都知道唔可能喺而家呢个时间点，最少做咗一年，下一年呢个时间同我讲咧，我可能会相信。 或者有啲信下，但至少而家唔会咯。 而家唔会咯，真系而家咧就系 OLED 版咯。 系啦，即系嗱，咁我讲下你 毫无预警之下突袭发生。 嗱，咁我讲埋一单就系、是、又唔知嗰啲 N 次噶啦，就系 话冇就冇噶啦呢啲嘢。 系啦，神宫英树咧，因为呢轮包 letter 终于公布咗啦，佢公布可以正式发表啦，佢心情靓，呢轮心情火靓。 啊，我哋讲任天堂大伯嗰阵时都提过啦吓。 系啦，佢唔知第 N 次澄清话 ，by letter 咧二同三咧个版权喺任天堂手上面嘅，咁咧有咩人头先问任天堂，当然唔会系零，就等于萨尔达同埋 Mario 都可以喺 PS4 或者 PS5 出一样。 即系其实佢呢句嘢就已经系好婉转地答你不可能的事啦，大家明噶啦。 即系我阿神，即系我完全理解到就系神宫英树喺写段文章嘅时候就系、是、你老尾，你咁捻蠢，冇问有问题啦，老师心情靓，冇破坏我心情啦。 即系佢心情靓得个两日就已经系俾人，已经系俾人，因为即系大家都系嘅，得一想二嘅，见到 Bayonetta 三嘅消息出咗，跟住就即刻问啦，会唔会有其他机入边出现？咁谂紧，喂，如果老任出得知全知去资助佢开发，咁佢就已经系唔可能去俾其他机啦，边会咁样知敌嘅啫？ 即系我讲就系、是、最后生还者，佢唔通系 Sony 自己全知拥有，佢就会俾出 Xbox 版本噶啦，正常嚟讲。 啊但系问题咧就系佢同老任唔同，老任仲可以斩钉截铁话你听冇，但系神谷就即系其实有嘢真系好难讲，因为《最后生还者二》我相信最终会喺 Steam 上，不过唔系而家咁解啫。即系、因为我哋之前都报过新闻啦，喺 Steam 上面上一集旧捻到爆嘅喺 PS 八会送出嚟嘅嗰啲旧 game， 佢有上咗喺 PC 版噶嘛，喺 Steam 上面噶嘛。 唔系因为佢，因为 Sony， 因为嗰阵就 Sony 情况比较尴尬，又佢好多 game 其实就纯粹佢唔系全资开发，总之就咩，我买首发权、独占权，咁你嗰独占权之后任你班友周围翻嘅，但系 Bayonetta 系任天堂全资投资，而白金工作室只系负责开发，即系纯粹做嘅啫。即系等于动画公司个版权唔喺动画公司手上面，而喺个投资者、投资方上面噶嘛，就咁样理论嘅啫。 所以佢系完全冇任何话语权。佢其实佢计一计有两样嘢：第一，我冇话语权；第二，我知道我都唔话俾你听。之前未出嗰阵时候，我哋已经报过一次噶啦。佢系落咗封口令噶嘛？呢啲嘢佢系唔可能喺任天堂讲之前去提前讲嘅。你知老任而家仲系依然系好唔想人哋提前泄密噶嘛？如果系神谷英树泄密嘅话，更加俾人屌捻到开花添啦。 唔，神谷英树就系唔好问咗蠢，即系我噶啦。屌，唔肯问就你明知我唔能讲咧，就冇问啦。屌 啊！所以我又明确佢啲解咁燥嘅，真系有时啲人真系问埋啲戇鳩嘢。 即系嗰个就系，周星驰话斋，你咁蠢，好难解释俾你听嘅、哦。我真系嗱，咁另一单咧，其实咧就之前讲过嘅，跟进下消息就系 Oculus Quest 2版嘅 Bioshock 4就宣布啦，12月21日发售。咁呢只 game 我必定买嘅，咁买咗之后我就会讲下只 game 点啦。好，咁报告完之后讲下另一只 game 就是 eProFootball 2002， 即系改咗名之后嘅 winning 啦， 即系 winning 啦，屌！ 我成日都谂，即系 Konami 仲记唔记得自己点样开发游戏嘅？真系，唔好话呢个年代啦，即系十年前你 winning 仲行紧的时候，你都唔可能将啲嘢做成咁嘅死款啊！ 啲嘢好奇怪，啲嘢好奇怪， 所以我完全相信系因为都系开发 team 全部俾人炒叫晒，系临时凑出嚟啊，定系唔知边度外边工作室仔去帮佢做嘅，即系当年嘅 winning 都冇咁差啦，大佬。 我算啦， 即系系冇错，你个贴图材质啊嗰类嘢系比当年嘅 winning 好，但系都唔代表系好啊。你无组嗰啲嘢，你个美术总监唔系死捻咗嘅话咧，系唔可能俾呢啲嘢过噶。 不过，唉，即系因为依类咁，依类咁嘅奇怪嘅笔啊，或者贴图出问题嘅，其实都唔系新闻啦。佢又未知话好频密，但系沙笔唔时有单嗰种咯。即系我觉得又唔系话太需要太过着重嘅。虽然我觉得依个 game 系唔需要太着重，重点系 一个正常开发流程系唔可能俾呢啲嘢走出街。 但 即系如果你话俾人泄密泄咗嘅，咁我一讲你中途开发，你实有啲甩卡嘅嘢，咁你。嗰、那个画面被人攞咗咁样烂啦，但系呢个系出咗街嘅事嚟。不过我哋一开始已经讲过啦，我哋全部睇好，嗱，如我哋有所言咯，即系我算啦，呢只嘢都冇人理噶啦。 好啦，咁讲下呢只比较多人理嘅公司啦，亲爱玻璃渣， 即系连载剧嚟噶啦，又有 法庭新闻啦， 新消息。一开始我仲谂紧，喂，咪又系佢，因为啲名字太似啦。之前加州政府个公平就业与居住部门系告玻璃渣啊嘛，然后两边对簿公堂，你话我讲大话，我话佢讲大话啊嘛。咁然后今次咧就系联邦警球，嗱唔系加州政府啊，高一级噶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啊。中文就好相似，其实个英文唔似嘅，咁就又系真系告鸠佢。咁但系今次咧，佢就秒速出嚟跪捻咗和解，成为1800万美金。咁讲下，我系差一脚去当佢提款机啊，成亿港纸喎、啊，大佬。 嗯， 即系我唔知系佢唔想两头烧啊，定系真系加州政府单嘢系真系有屈鸠佢嘅成分，所以佢唔瞓巢啊，定系点咯？我唔知道。点解一个就会同佢打到底，另一个咧就系提告嘅消息同和解消息同时弹出嚟嘅。 不过咧，呢单嘢其实唔系好重要嘅，而重要就系当成班友喺度话：，屌杯仔玩咩 game 玩咩啊，收皮啦乜乜，跟住 Diablo Remake 真香。我见到好多人都玩到，我见周围都喺度讲 Diablo Remake 点啊点点点，我心哇，使唔使咁真香啊？ 嗱，出嚟个评价就大家明啦。 又咯，你咪玩又唔系，有一样嘢。起码你玩你班友咪 钱易俾啦，我相信而家你应该几难喺咁快去搵到老翻方法啦，我唔知道。 唔系，因为其实我听到其实个 OK 嘅嘅游戏就，因为始终佢就话明咩 remake 啊嘛，将咩佢将旧版嘅嘢全部照搬嘛，连个 save 都照搬啊嘛，咁你当旧版游戏旧版游戏几掂，而家咪又几掂咯。 名义系 remake， 但系实际上系 remaster。 系啦， 佢将啲画整靓啲，啲高清重制，所以全世界都系话呢个系 remaster 嚟嘅。咁如果用 remaster 为基准嘅话咧，咁就 OK 嘅。即系 你当年游戏系点啊嘛？ 反正大家眷恋嘅都系当年的一切啫嘛。其实根本就唔系、老实讲，调翻转啦。而家玻璃渣，如果走去搞 Diablo 2，一定出嚟好大镬。 唔紧要，唔系而家咁啊，而家咪 OK 咯。你反正大家怀旧啫嘛。 唔系就系讲紧你讲到鬼五马六，不如你 remaster 算啦。 尤其是而家玻璃渣，我觉得系觉得你真系 remaster 算啦，即系而佢都亦都系咁样做，咁所以某程度都系符合大部分人嘅期望嘅。老实讲，佢哋真系改先大王，不过就佢又多咗个当年嗰啲死人笔啦。连呢度都唔改进咧，我又有少少奇怪，就系、是、咧如果你打不得叻嘅话，佢你嘅角色其实系存喺 server 度噶嘛， 嗯， 而佢储存点咧，其实就喺你离线的时候，即系你 quit game 嗰阵时候，佢先储存你个角色资料嘅。咁但系咧，中间如果你断咗线嘅话咧，非正常离线嘅状况之下，即系简单讲就冇 save 就离开咗啦，变成咁你个角色咧系会回溯翻去当初登入的时候， 嗯， 即系变成冇 save 啦。咁啊，因为个 server 应该系超越咗暴雪预计嘅人数啦，我觉得有部分都系人多嘅问题，佢冇谂到，喂，我谂住，喂，大佬，我哋而家咁 Q 门，应该唔会有好多人同时上线挤噶嘛，的确几交叉多下， 的确几真香嘢。 虽然佢系本来就唔应该出现呢个咁样嘅咁 Q 戆居嘅嘢，系你冇错，你系 remaster， 但系你即系有啲嘢你要应该执执佢啊嘛。佢而家好快速地将佢修正咗为会半自动 save 嘅，咁即係变成你唔会因为断线而成个你大家进度唔见咗。如果你一路打落去而唔离线，你可以打成晚又成晚嘅嘢喺最后关头断咗线然后冇晒㗎。以前都应该有啦，一路都有㗎，以前一路都俾人屌㗎，不过以前个 server 冇咁唔稳定，所以就相对冇咁大镬咁解㗎咋。 嗯， 呢嚿当年的缺陷啊，唔可以叫 bug 啦。其实佢而家系好快速咁修正咗，我觉得即系以而家我已经唔再有任何期待啊，暴雪嚟讲算系喜出望外噶啦，已经系。 算做嘢快，算快手噶啦。 即系期待值嘅问题啦吓。 系啦， 好啦 ，OK 啦。 咁啊好啦，长一阵，我哋老规矩，斩开两节，翻嚟继续。